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随分边陲，囚车千里开来，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。 安给阿路，我们不是战犯，不是，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，失礼。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，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。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，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。 捍卫正义的审判，发人深省的回眸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日本战犯改造》。 1943至1945年，以预防犯罪为名抓捕的苦役民工，每年达到3万多人，还搜罗无业浮浪者发配当劳工。1943年4至6月，仅在奉天、长春两市就抓了10562人。4月23日一天，就在奉天抓了3576人。疯狂运转的军国主义机器也是一台人体白骨制造机，死亡劳工的劳工坟、血丘坟、千人沟和万人坑，东北地区有60多处，只说奉天省就有34处，分布在抚顺、本溪、阜新、大石桥等地矿区和军事工程区、水电站区，埋葬人数以数十万计。五部六藏、古海中之一伙，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不遗余力。他们不只是要截取中国的物产，还要抽掉中国人的灵魂，灭中华民族的精神。他们推行去中国化，到处建造建国神庙，以祭祀天照大神和大国主命，强令中国人摇拜日本皇宫，又建造参拜奉天神社，推行神道、日语、悬挂太阳旗、做日本臣民。他们主持修改出版法，推行通讯社法、新闻社法、记者法，剥夺中国人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，大肆发行日伪报纸，印刷黄毒书刊，拍放亲日照片，编造汉奸歌谣，通过新民会、协和会和学校教育灌输奴化渎职。日本书报杂志流毒横溢，充斥满洲文化市场。仅1939年，就进口日本报纸5494多万份，杂志829多万册，书籍1440多万本，相当于从中国关内流入报纸量的10倍，杂志量的487倍，书籍量的14倍。在学校教育中，地理授课只讲满洲国，不讲华夏大地；历史授课只讲辽、金、清，不讲中华5000年历史。日本关东军下令，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。伪政权随后就焚书坑儒，仅在1932年3至7月，日伪查禁焚毁书籍达650万册，又于1934至1936年间，在安东、本溪、吉林、磐石、黑山教育界制造事件，抓捕500多人，安东一地致死100多人，还有数不尽、过不完的奴化节日、纪念日，什么日本天长节、万寿节、日本纪元节、伪满建国节、日本陆军纪念日、溥仪回銮训民诏书纪念日、协和日、兴亚奉公日、勤劳奉事日、建设东亚协同体日、日华事变纪念日、靖国神社大祭日、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，还强迫中国东北人民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，强迫推行日本语为满洲国国语， 逼令小学生也学日本语。下一步就像是1939年11月在朝鲜殖民地推行皇民化的创世改名运动，强令1940年2月废除朝鲜姓氏那样一律改用日本姓，同化中国人，泯灭中华民族意识，忘记自己的祖宗，永远做亡国的奴隶。还有一支用笔杆子为侵略战争、为殖民统治效劳的笔部队，作为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一翼，执行一个共同的理念，美化侵略战争，为前方将士和后方国民打气，并且把这一理念宣传渗透到被侵略国家的国民意识之中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还模仿德国法西斯 PK 部队体制，建立笔部队共同体，一直南下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缅甸。五部六藏古海中之一伙还推行是一个民族衰亡的最可怕的鸦片政策，大面积种植罂粟，开办鸦片工厂，实行鸦片专卖，与机枪大炮双管齐下，置中国人民于死亡的深渊之中。满洲国3000万居民中有900万人经常吸鸦片，伪满洲国禁烟总局1940年实行登陆制，当年的鸦片瘾登记者达100万人，吗啡瘾登记者有4万人，两部分毒瘾者到1944年死亡了7万人。刺刀、特务、鸦片是日本侵华的三大法宝，鸦片是巨大的财源，又是弱种亡身的工具。日本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，利用方便条件生产和经营毒品。1938年，其专卖机构为其企业收购的鸦片总值为3265.3万日元，而这一年的总产值才4347万日元，它是仅次于关税收入的主要来源，是日本军界侵华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。一手拿钢枪，一手拿烟枪，日本侵略者和投机商还有一句口号：中国的鸦片和日本的艺妓能将帮助您征服世界。他们说，利用鸦片这个大东亚的特殊资源，可以让中国人体力慢慢消退，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，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。五部六藏古海中之千方百计鼓励鸦片生意，谁想做都可以，但是一旦发现有日本人吸食鸦片，则绝对不允许，必定立即予以严厉制裁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那一年，满洲国栽培罂粟的面积飙升，登峰造极，热河省36万亩，兴安西省6万亩，奉天、四平、吉林3700万亩，这些罂粟果实以官定最低价格由官家垄断收取，一部分运到奉天、锦州、绥化等十几处烟膏制造厂，制成烟砖、烟块、烟丸，由禁烟总局发交市、县、旗32个官办的专卖公署下辖1800多个管烟所高价出售，一部分则留存烟土或制成吗啡对外兜售，总管就是古海中之。古海中之1944年10月亲自去上海、南京，经由日本派遣总司令部卖给汪精卫南京政府10万辆鸦片，又掠回大量的汽车和棉、铜等军需物资，比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英帝国头头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日军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供认，他于1942年5月27日命令所属大江第一大队制造定线北通惨案，向隐蔽地道释放毒气，窒息毙命800多人，大多是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日军第39师团375联队大佐连队长船木健次郎供认，他于1941年9月在河北省宛平县杜家庄 命令所属部队释放毒气，受害和平居民达400多人。深原秀夫供述，1943年3月上旬，他把两支伤寒军士官送交731部队第一部进行活人试验成功，致使4人死亡。1945年1月至6月，他就利用烈性霍乱军、伤感军、A 型副伤感军、B 型副伤感军和赤痢军，生产了870支试验管，准备投往细菌作战前线。石井部队本部驻哈尔滨城南的平房火车站附近，因为1941年改由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持而得名。他的前身是日本陆军省直辖的陆军化学试验所满洲派遣队，掩护名称曾为东乡部队或防疫供水部总部，驻吉林省四平西郊。东乡部队的别名源于一位日军元帅的姓氏，石井非常崇拜这位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特殊勋章的元帅东乡平八郎，他本人也常自称东乡一大尉。而防疫济水所的掩护名称则是源于石井本人又是滤水体系专家，他先期发明的污水净化饮用系统被广泛应用。裕仁天皇两次看过石井的表演，但丁在《神曲》中把地狱分成9层，石井则把他这座细菌杀人地狱本部分作了8部分，还有一个直属航空队，神原秀夫和军医田村良雄、宪兵军曹狄元英夫、翻译班长秦正士4人比供。731部队1939至1942年间生产并主投中国大陆的细菌数量如下：1939年7至8月，伤寒、霍乱、副伤寒、赤痢，22.5公斤；1940年5月，伤寒，20公斤；1940年7至11月，伤寒、副伤寒、霍乱、炭疽、鼠疫，270公斤。1941年1至2月，鼠疫、炭疽，9公斤；1941年5月，鼠疫、炭疽，9公斤；1941年7至9月，伤寒、霍乱、副伤寒、赤痢，70公斤；1941年9至11月，鼠疫，70公斤；1941年12月，鼠疫，5公斤。1942年4月，鼠疫、炭疽，24公斤；1942年6至7月，炭疽，140公斤，合计639.5公斤。青木义夫供述，用作细菌实验的活人原材料有充足无余的来源，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绝的特别移送对象和强征奴役劳工，可以随时代替他们倒下的同伴。石井如果要求马上提供人体，而狱中没有合适备件可供时，警察会应急把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抓来奉送。青木义夫1932年7月入侵中国，1936年6月转入宪兵队，历任佳木斯、满洲里、哈尔滨道里、新京宪兵分队长和战务课长，1945年8月在长春被捕。他写道，日本关东军宪兵队规定，对捕获的间谍，宪兵队认为没有利用价值的，则执行特移级处分。特移级即是对间谍不加审讯，交送哈尔滨市外的731部队，充作细菌试验的材料。他说，把活生生的人用来充作细菌试验，这是帝国主义残虐性露骨的表现。济宁日本临时宪兵队队长绝口正雄供认，他于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指挥所属在济宁、伯利、半截河、八面通、梨树镇、下城子一带抓捕抗日爱国人员及和平居民55人，将其中9人送给731部队当作细菌实验品杀害。东安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上平铁一供认，他于1944年10月至1945年7月指挥所属在平阳、济宁、密山、伯利 大肆抓捕残杀中国居民，查知明姓者有76人，其中张玉环妇女屡经刑讯得不到间谍罪证，可是因为已经向司令官报告了成绩，他俩身上留有明显刑伤又不好掩饰，便与另外22人一起送给了731部队做了细菌实验的牺牲品。上平铁一说，这实际上是我杀害的，我是有罪的。1949年12月5日，被苏联伯利城滨海军事法庭判处18年监禁的731部队驻吴城第673支队长西俊英供认，他于1945年1月到达安达站，亲眼看见过炭疽症细菌实验。10个人被绑在木柱上，头部用铁帽盖住，身躯用铁板盖住，只有臀部是光着的。在约100公尺远的地方，用电流把一颗破片弹炸裂去实行传染。这10个人的臀部都受了伤。实验结束后，这10个人被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监狱。以后我问及结果，他们回答说，这10个人都因染上了炭疽症而死掉了。731部队军医少将川岛清同在伯利军事法庭受审。在拘禁的女子中有带孩子的女子吗？法官问。有一个是带婴儿的，川岛清回答。我听说她是在监狱内生下孩子的。这个女子也没有活着出去吗？法官问。我在部队服务时见到的全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女子和孩子的遭遇正是这样。川岛清明确而肯定。看看日本女战犯中岛京子怎么干。她是作为日本陆军医院西村部队的特殊自愿护士，于1939年7月参加侵华战争的。中岛京子在1955年的笔供中说，1939年盛夏7月的一天，医院里送来了4名抗日军士兵俘虏，其中的一名22、23岁的青年，被日军使用的糜烂性毒气弄得全身溃烂，不能行走。他要欣赏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涂上碘酒，他将会痛成什么样子，便给他厚厚的涂了一层，痛得他翻滚呻吟，苦不堪言。他陷于极度的衰弱状态，溃烂的腿上和粪便上落满了苍蝇，蛆虫到处乱爬。中岛京子心想自己用肉和鱼做过菜，可是用刀切人肉不知是怎么样，反正1、2个中国人的死活是没有关系的。于是他请准由他给那个青年做截肢手术。由于做的是局部麻醉，不十分有效，青年人痛得大声喊叫。我嫌他讨厌，便在他嘴里塞满了纱布，让他喊不出声来。青年人由于痛苦和愤恨，咬着牙，用着可怕的眼神瞪着我。中岛说，由于没有充分的止血，鲜血便从刀口咕嘟咕嘟地喷射出来。2个小时后，青年回到病房，脉搏微弱，已是重危状态。军医说，先注射8毫升 B， 过5、6分钟后，如果没有变化，再注射5毫升 A， 然后注意观察情况。中岛说，不到3分钟，只见他痛苦地满床乱滚，从鼻腔中流出了通红的鲜血，开始挣扎，但已经发不出呻吟声了。一会儿他用像蚊子般微弱的声音说，妈妈，可能是呼唤着他的母亲。接着他向我要水喝，我却没有给他。当注射后12分钟左右，这个年轻人便断气了。这个女战犯说，我意识到这 AB 就是当时有陆安陆军医院研制的细菌液。这让人们想起纳粹死亡医生海姆。1941年10月8日至11月29日， 他在奥地利毛斯森集中营七个星期，将各种致死毒药的混合液注射到囚犯身上，用秒表计算他们死亡需要的时间，以寻找最高速的杀人工具。他甚至还将带有纹身的死囚皮肤剥下来，为集中营监狱长的私人寓所做椅子套。像这样宰割活人，把人代替豚鼠，用作细菌试验等等，就是天皇制军队的真实情况，也是带着白衣天使假面具的我的本来面目。中岛京子，作为医护人员，她没有了职业德行；作为女人，她没有了女性；作为人类，她没有了人性，有的只是军国主义所熏陶的兽性了。试验活体，他们都是在被迫饱尝了人类最大痛苦之后才被杀死的。吉房虎雄写道，在那高大烟囱昼夜不停地吐着白色的烟云里，翻滚着中国爱国烈士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限仇恨和无声的控诉。那些白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永远刻上了苍天，刻在了人类的历史上。常言道，不能把人当作牛马来使役，而731-100部队竟把人当作细菌实验品。哀哉，为了医药实验而牺牲犬猫都为人人所不忍，焉将中国活人供作杀生实验，岂不如犬猫之待遇。资料说，日伪军1943年11月在营口地区抓捕800多名劳工，押运到哈尔滨实警部队，分别关押在平房、正黄旗、武屯等地牢工棚中，共做细菌试验。不到2个月，就有600多人死亡。资料说，每年至少有500-600名中国人，还有其余30%的苏联、外蒙古、朝鲜人，都被当作试验活体原木，分别在120间单身牢房、6个解剖室、14个实验室、4个特种试验室和4个标本室，接受人体架桥试验、毒气试验、毒物试验、离心试验、烟气试验、气压试验、空气注射试验、饥饿试验、断水试验、冻伤试验、模拟实战条件细菌试验、枪弹穿透试验。他们被当作蝼蚁看待，又不同于繁育毒菌的蝼蚁的命运，只要被当作实验兔、实验鼠秘密送进去，因为秘密不能泄露，就生还无望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出来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日本战犯改造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。 你是我昨天的笑容，也是我今夜的伤痛。当幸福飘到我肩头，一转身扬起一阵风，于是幸福驱散成寂寞，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。